旅游时吃的零食果皮统统装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话剧《茶馆》。 20年前那档子事儿啊，我真是还怎么也忘不了，想起来心里还就不痛快。 可眼下，我们娘儿俩上哪儿去呢？ 那您回乡下去呢？找您老父亲去。 他是死是活我不知道，就是活着，我也不能去找他。 我那马上要找个事儿。 王淑芬从后面出来接了话。 能行能坐又不多要钱，难道我不是那掌柜的？我跟李三爷就应该累死。 掌柜的，试试我，看我不行，您说话，我走。 大嫂，跟我来。 我当初我是在这儿卖出去的，现在就拿这儿当粮下吧。大力见见大婶儿。 是谁？哎、 我这个谢谢你们找我呀，谢谢。 好好的吧，您干活。 来来来。 康顺子娘俩跟着内掌柜的到后面去了。 好家伙呀，这一天就添两张嘴了。太监是取消了，把太监家眷都交我这儿来了。崔先生， 在这里住公寓的崔先生提着个文明棍儿从后面出来，大概又是去念经吧。 今天是念经的日子，要去的，要去的。 孙先生啊，这个昨天 啊， 秦二爷又派人来请您，您干嘛不去呢？您看您是那么大的学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又当过国会的议员，您干嘛天天念经不出去做点事呢？您应当出去做官。像您这样的好人出去做官必是清官，有了像您这样的清官，我们老百姓才过得上太平日子啊。 惭愧呀、啊、惭愧了、啊、当了国会议员那真是造孽呀、啊、革命有什么用呢、啊、那不过是自误误人而已。哎，现在我只能羞耻忏悔。 那您说人家秦二爷呢？ 啊啊， 人家开了工厂，又忙着办银号。 开了工厂办了银号又怎么样呢？他说实业救国，他救了谁呀？救了他自己。他是越来越有钱喽。可是像他这一点事业，外国人伸出一个小指头把他推倒在地，他就再也爬不起来的。像这样遇事无补的气力，我是不去发的。 你也别这么说呀、 哎、 照这么着、哎、咱不就一点盼望也没有了吗？ 难说，这很难说。哎，你看今天是张大帅打王大帅、 嗯、 明天赵大帅又打张大帅、 嗯嗯、 谁叫他们打的？ 谁？ 洋人呢？ 推明白， 慢慢的你就会明白的。早晚总有那么一天，你我都得当亡国奴。 崔先生走了，李三把刘麻子引出来， 是吧？ 哎， 就走吧。 啊， 还真等着挨俩脆的吗？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这等俩朋友。 你呀、啊，你说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啊你？ 那有什么法子呢？隔行如隔山。到哪一年您也得开您这茶馆，到哪一年我也得干我这一行。 就冲你， 嗯， 怎么能不成王国奴？ 怎么？哟呵，来喽！哟，林大哥，哎，陈二哥，掌柜的，您这不没人吗？我借个地方，下不为例。 我可告诉你，啊、他可还在后头。 嗨、哎，他不能打人，他要真打，这二位能帮我忙。这哎，还进来呀！进来，进来！哎，来坐下，坐下， 好， 坐下， 哥，坐，坐， 哎，坐，坐，坐，说说啊，说说，哎，说说，哎，哎， 老二，你说吧，哥，这话还得你说，跟你说吧。你是哥吗？这话还得你说，你 这二位谁说不一样了呢？ 你看啊，俺们俩是拜了八兄弟的。 哦，八兄弟，是是是是是， 对，是拜把子兄弟。 是是是， 这两个人穿了一条裤子的交情。 嗯， 他呢有这么几块现大洋。 是啊，哎呦，我老二， 那领大哥呢？也有几块现大洋。 我说二位，一共有多少块现大洋啊？ 那、no, 这事情要办不好啊，这话还不能说。 哎，有现大洋没办不好的事儿。 这你 这是说瞎话是孙子。 老二，你说吧。 哎、说， 哥，这话还得你说。 嗨、哎，二位谁说都一样呢。 咱们是两个人不？对， 两个人， 是拜把子兄弟， 是 这两个人穿了一条裤子交情， 嗯，是是， 这没人笑话咱们的交情吧？ 交情嘛，没人耻笑。 那你说这三个人的交情也没人耻笑吗？ 嗨，交情，嗯，三个人， 对， 那这里头还有谁呀、啊？ 还有个娘们儿。 哦，我明白了。哦，这么三个，哎呦，这不好办啊，我没办过啊。您说，平常都说这小两口小两口，谁听说过小三口呢？ 不好办。 对，太不好办了。 老二，你说呢？ 哥， 这事情嘛，还能白白的就拉倒？ 对，不能白白拉倒。当了十几年的兵，连半个老婆都娶不上啊！啊，他娘的！ 咱们 那 边，那边啊！过来，别着急呢，过来啊！咱再想想啊，不能拉倒。我说二位啊，一共到底有多少块现大洋？ 嗯，这还差不多。那老二啊， 刘麻子的买卖还没成交，没成想、宋恩子和吴祥子又回来了。 等等， 干啥呢吗？ 你说干什么呀？ 乖乖的跟我们走。 谁来下 逃兵？是吧？手里有几块现大洋？ 嗯。想在北京藏起来是吧？有钱就藏起来，没钱就当土匪是吧？ 我说这事情你管着吗？我把你个驴，你一个爹你驴一把， 呸！哎，这个不行，哎，老板， 老板， 放下，放下， 搁下， 放下。 哎呀，可惜你把枪卖了，是吧？没枪的干不过有枪的，是吧？哎，我一个斗地战挂过。 你看，咱们都是弟兄，这是走嘛呀？这是走嘛呀？ 哎，对了，咱们谈谈吧，谈谈，来，坐， 谈谈，来，坐下， 坐， 谈谈。哎呀，谈谈。哎呀，怎么样啊，二位啊？是要那个命啊，还是要那几块现大洋啊？啊？ 我说二位啊，你们可不知道啊，我们挣这几个钱哪不容易啊？ 就是， 谁给我们发饷，我们给谁打仗？嗯，你可知道吗？我们打了多少年的仗吗？ 可是逃兵的罪过你们也不是不知道。 哎，是啊，咱们都是弟兄的，说是吧？ 这还像句自己人的话，说说吧，啊，说说吧。 二位，大令可过来， 都不够， 站住！ 君子一言，把现代洋分给我们一半，保你们没事，咱们是自己人。 行，这好说。 哎， 大令过来。只见几个彪形大汉，当中一人手捧令箭，还有背枪持刀的，一个军官在后边压着队进了茶馆。由于吴祥子的指点，不由分说就把刘麻子绑了起来。 我们正在这儿盘查一个逃兵。 是，就是他。 啊，就是他。 嗯，打。 啊， 别 你个 嘴。长官， 又过来三十多年。 树木老，枝叶儿稀，那人老毛腰把头低。甭说我混不了，那王掌柜的也过不好。他前爷光是人也老，身上剩了件破棉袄。那个自从啊，日本兵8年占据了老北京，说人人苦没法提，不死也得掉层皮。好八路得人心，是一阵一阵杀退了日本军。那盼星星是盼月亮，盼到胜利大家有希望。可国民党他进了北京，勾来了横行霸道的美国兵。那蒋大总统登了宝座，咱们的日子更难过。王掌柜他委屈多，跟我一样半死半活着。那个老茶馆是破又烂，他想尽了法子也没法办。说天可怜地可怜，就是官老爷有洋钱。 这是一个秋天的早晨，老态龙钟的王立发坐在茶馆的一角打盹。他的儿子王大栓垂头丧气的在归着柜台。前边走进来一个花枝招展的姑娘。 哎，掌柜的，我来了。 你是谁呀？ 小弟嫂。 哎，你。 小刘麻子叫我来的，他说你们这儿老掌柜的托他请个女招待。 哎，姑娘，您瞧瞧，这么个破茶馆，能请女招待吗？我们老掌柜的呀，穷得乱出主意。 老大，你怎么老小着挨背后包给老人啊？ 可是你 谁穷得乱出主意了？下板子去。什么时候来还不开门？ 二掌柜，您应了吗？ 啊，要有炸酱面的话呀，我还能吃三个碗呢，可惜没有。多大了姑娘？ 17。 才17。 是啊，我妈是寡妇，带着我过日子。这胜利以后啊，政府硬说我爸爸给我们留下那所小房子是逆产，给没收了。我妈气死了，我就当了女招待。 老掌柜，我到今儿个也没明白什么叫逆产，您知道吗？ 姑娘，你说话留点神，一句话说不对呀，什么都能够成为逆产。你看这后头啊，原本是秦二爷的仓库，人家一瞪眼说是逆产，就给没收了，就这么当回事儿。 老掌柜，您说对了，连我也是逆产，谁的胳膊粗我就得伺候着谁。他妈的，我才17，我就常想着我还不如死了呢，死了还落个整尸上，干这一行啊活着就烂了。 爸爸啊，请您过来一下。 你干什么呀？ 你倒是过来呀，您真想请你招待呀？ 小刘麻子跟我瞎聊来着，我一辈子好气改良，看着买卖这么不好，我着急。 您着急我也着急，可是咱们得另想办法呀，那请你招待救不了这60多年的老字号。 哎，什么老字号，越老越不值钱，不信呐，我现在要是27，我就是叫小小丁宝，小丁宝贝儿也没人看我一眼 了。我说小辈儿啊， 走进来两个前客。 老大，拿开水去。 哎，咱们查查货。 怎么样？ 行。 哎，对不起呀、啊，咱们这会儿查欠先付。 妈， 没听说过。 我开了几十年的茶馆了，我也没听说过。您圣明啊。这单茶叶煤球都一会儿一个价钱，也许您这儿正喝着茶呢，那茶叶又涨了价了，您看您要是先给了呢，不都省得麻烦吗？ 看我要不喝你那茶，那不更省事了吗？ 我看你八成不想干这行了吧。 对，是有那么点，我看着我出去溜溜去，我得出不来气。 你出不来气，我这还憋得慌呢。 没事，憋得慌啊，老头。小丁宝来了吗？ 刘麻子的儿子小刘麻子穿着洋服夹着皮包来了。 来来来，过来过来，老头，看我给你找这小宝贝儿怎么样啊？论年岁、相貌、身材、经验，样样出色。 就怕我用不起吧？ 没的话，他不要工钱，是吧，小丁宝？ 不要工钱， 老头，你都别管了。我跟小丁宝有我们的一套办法。 没你那套办法怎么能缺德呢？ 缺德你算说对了。我告诉你，我爸爸当初就打这儿绑出去的，你瞧，不信问老掌柜。 可是我亲眼得见， 绑出去在马路当间咔嚓就是一刀啊，你瞧，又不信问老掌柜。 我听真真的， 不跟你瞎吹。可是啊，我爸爸混了一辈子，结果混得不怎么样，现在轮到我自己出头露面了，我必得找个洋人当后台，一定干得比他出色。来，听听我的计划。 我没那么大功夫，我看着我得回家休息一天，明儿来上班。 丁宝， 我这会儿还没想好呢。 老头，我都替你想好了，你不信，明天小丁宝歪着脑袋门口这么一站，马上就进来200多茶座。嘿嘿，过来小丁宝，听听我的计划，这跟你有关系。 但人跟我没关系。 你瞧怎么不热心呢？ 掌柜，点灯费。 我这会儿欠几个月的呢？ 3月的了。 您再等3月，凑半年，我也还是没办法。 嘿，这什么话呀？您 地道真话吗？ 干嘛干嘛，没你事啊，少跟他瞎掺和。 这儿归沈处长管。听说过沈处长吗？宪兵司令部的处长，市党部的委员。你收他的电灯费啊？ 说什么话呢您？那当然不能收了嘛，对不住啊。 唐铁嘴的儿子小唐铁嘴也来了。 哎呦，他爸的是你 小唐铁 小流氓的。嘿，来来来来，让爷爷瞧瞧。嘿，你小子行啊，这洋服穿得像那么回事啊。来， 我夜观天象啊，紫微星发亮，不久必有真龙天子出现呢。所以你瞧，我跟小刘麻子，哎，还有这位 小丁宝，九成文明 啊，对，还有这个宝，才都这么才貌双全，文武代打的，我们是应运而生啊，嘿嘿，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如鱼得水呀、啊。哎，老掌柜啊，你把脸呢、啊、转正点，我给你也瞧瞧。哦，好好，这印堂发亮啊，还有一步好运。嘿嘿，好吧，老掌柜，来碗茶喝吧。啊， 小唐铁嘴。 哎，你别再管我叫小唐铁嘴儿，我现在叫唐天师。 谁封你当天师了？ 哎，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天师啊， 嗯， 你爸爸白喝了我一辈子的茶呀，这可不能够传代呀。 我老掌柜，等赶明儿个我穿上那八卦仙衣的时候啊，你会后悔你刚才说了什么，你就等着瞧吧。 等等， 哎， 待会儿我请你喝咖啡，小丁宝作陪、啊、跟你说点正经事儿。 嗯， 我这儿有个伟大的计划。 好，我洗耳恭听。 我要组织这么个大托勒斯，托勒斯， 托 不行，这外国话你不懂。 嗯， 翻成北京话就是包圆。 嗨，我懂，就是说把所有我的姑娘全由你一个人包办，对吧？ 行嘿，你小子脑力不坏嘛。小丁宝，听着，这跟你有密切的关系，甚至于跟老掌柜也有关系。 是，我这听着呢。 我要把全北京的明娼暗娼、舞女、女招待、吉普女郎全组织的一块堆，组织这么个大托勒斯。 那官面上都疏通好了？ 当然，沈处长的董事长，我的总经理。 沈处长，嘿，这个办法好。嘿，可是这个托勒斯， 嗯， 托勒斯不雅。 怎么不雅？这是外国话，吃香。 这拖进来拉出去，不听话就撕成两半，这倒好像绑票撕票似的，不雅。 是不大雅。那叫什么好呢？ 还是什么联合公司响亮大方。 有你这么一说，那什么联合公司呢？ 缺德公司就挺好。 小丁宝，这说正经事，你怎么老瞎捣乱呢？你好好干，将来你有当女招待总教官的希望，跟我一样市党部领薪水去。 哎，那我呢？ 你给起个好名字、啊、请你当顾问。 哎哎哎，车马费我可不要那法币。 行，每月送你几块美钞。 好，哎，我好好给你琢磨琢磨啊。 你得琢磨个好名字，你这顾问就算当上了。丁宝，走。 别动，小刘，你等等。这丁宝这事儿倒是怎么办呢？ 嗨，老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全宾馆了，托勒斯包办一切，拿你这儿试验试验。 那我这、 哎，你不是说我喝咖啡去吗？ 问小刘去不去？ 哦，你们先去吧，我这儿还等着人呢。 明儿见吧，老掌柜。回见呐，天师。 回见。哎，老掌柜啊，拿张报来瞧瞧。 等着我给你慢慢找找去，头二年的还是有两张。 这时候， 王掌柜、 明厨师、明师傅也来了。 这老梅来了，拖不来喽，包监狱里的伙食呢？ 您、嗯，就凭您，半月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啊， 是 上监狱里头蒸窝窝头去了。 报什么法子呀？现而今呐、啊，就是监狱里头人多。 打小鼓的方六听说庞四奶奶要来，也跑来献殷勤、 啊。怎么娘娘还没来啊？ 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庞四奶奶来了，她带着丫鬟春梅，后边还跟着几个打手。 娘娘， 天师、哎，康老太太还住这儿吗？ 你帮我把她弄到西山去吧。哟。他在我手心里攥着，康大力这帮八路就不敢造反。 您这手想得妙。 哎，老掌柜倒茶呀。 这位是庞四奶奶娘娘。 王掌柜，康妈妈在这儿呢。 请看出来。 哎，我去。 康老太太，康老太太， 哎， 请您出来一下。 这都怎么当回事儿啊？ 这是朝廷大事。哎，老太太，来来来， 干什么？ 哎，您来。 哟，婆母，我早就说了过来给您请安。我是您的四侄媳妇儿，接您来了。 四侄媳妇儿 啊？是啊。哦，您离开庞家那会儿啊，我还没过门呢。 我跟庞家的人一刀两断了，找我干什么？ 您的四侄子海顺是三皇道的大坛主， 哎， 国民党的大党员，哎，又是沈处长的把兄弟，快做皇上啊，您不喜欢吗？ 快做皇上 啊！龙袍都做好了，就要在西山登基。 在西山 啊，在西山，那可真是个好地方啊！真山真水，有吃有喝的。您到那儿去啊，享几天清福吧。 老太太，哎，您的四侄子常念叨您， 就是嘛。 是啊，老一辈的人都扔下我们不管了，就您还这么硬呢，啊，我们做晚辈的不孝顺孝顺您，说不下去呀， 啊。 啊，天师倒茶。 哎， 嘿，走吧，老太太，我搀着您， 哎， 躲我远远的。你不去？ 哎，让老太太好好想想。老太太，您好好想想这个事儿。 不用想，我不会再跟庞家的人打交道。你做你的娘娘，我当我的苦老婆子，谁也别管谁。 康顺说完就到后边去了。 过来。你去跟老婆子说说，叫她跟我上西山。 说好了，我送给你一袋白面。 说不好，我砸了你这茶馆。 天师，走。 哎，哎，说，哎， 啊， 晚上我听你的回话啊。 万一后半天我就死了呢？ 你还不该死吗？呸！ 呸！哈哈，今儿这茶馆怎么那么清静？大人哥，期货定好的。哎。我有钱了，哎，给算算，嘿，刚才我花了一块，这儿还有四块，五毛钱打一个，哎，我一共打了几个？ 你呀，打了十个。 哎，对，哎，大人哥，拿点快花吧，啊，嘿嘿，没钱我就白喝你茶，哎，有钱就给你，哎，拿着，嘿，这块好，就。一块当两块啊！ 小二小子，什么生意那么好啊？县大洋可不容易看见呐， 哎！我念书去了， 念书。 嗯， 小时候你跟我一块儿只上过半年学，嗯，把一字念成扁的。你念什么书？你 是党部派我去的，去。法政大学，嘿嘿，没当过这么美的差事，太美了，太过瘾，比在天桥强多了。打一个学生五毛钱现的洋，今天我另有好差事。 什么差事？ 今天我抓人。哎，大成哥，我出去瞧瞧啊，待会儿这有学生来，你给我露着点。抓住了学生，我好好请你啊！回见了啊！ 人们都走了。王掌柜和周秀花送康顺的出来。 别送了， 王掌柜。 王掌柜，您要是改了主意不让我走，我还是可以不走。那庞四奶奶也未必敢来砸茶馆。 你怎么知道啊？那三皇道是好惹的。 我顶不放心的还是大力回来的事儿，万一走漏了消息，大家全完，那比砸茶馆更厉害呀。 大婶啊，嗯，我送您去吧，西直门关了，咱们得绕德胜门呢。爸爸，我送唐兰家可以吧？ 大婶挨咱们这块受了多少年的苦，帮了咱们多少忙啊，还不应当送送？ 我这会儿没说不叫他送啊，你倒是送啊送啊。 大婶，你等等，我拿件衣裳去。 爸，您怎么了？ 你别再问我什么了， 我心里乱，一辈子没这么乱过。那媳妇儿，你先陪着大婶走，回头我叫大栓子追你们去。那大婶啊，道上要是不好走啊，就还回来。 哎，大婶儿，这儿永远是您的家。 康顺子含着热泪告别了王掌柜。 我硬硬浪浪的干什么呀？ 小丁宝神色匆匆地跑了来。 王掌柜，来来来来呀，我告诉你点事儿。 我什么事儿啊，姑娘？ 小刘麻子没按着好心，他巴结沈处长要霸占你这个茶馆。 他怎么霸占呢？就这么个破茶馆了，还指望着他们霸占呢？ 他们待会儿就来，我没工夫细说，你打个主意吧。 我谢谢你了。 小唐铁嘴儿又回来逼迫王掌柜。 怎么样啊，说好了没有？ 晚上我晚上一准给你回话。 哎，老掌柜啊，你不说我爸爸白喝了你一辈子茶吗？今儿个我送给你几句救命的话，算是给他老人家还账了。我可告诉你，这三皇道啊，现在比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还厉害，砸了你这破茶馆比砸砂锅还容易，你可得小心着点儿。 我知道你是既要讨我的好，又好跟娘娘去表功。 小宋恩子、小吴祥子也来了。 够忙的啊！ 忙得厉害，学生们大暴动。 这罢课都改了名了，叫暴动了。 我说二位怎么样了？ 他们还能赶到天上去啊？到现在为止，已经打了100多，抓了70多个，叫他们反去了。 太不知好歹了！他们要老老实实的，那美国会送来大米白面吗？ 就是嘛。我说二位啊，要是有大米白面，可别忘了我。 那行行行， 我给二位家里的坟地看风水呀，我一定白金一。 去。 哎，我说二位，有用得着三皇道的地方圆一声，我们随叫随到。再见啊！ 哎，晚上我一定听他回话啊。 怎么着？你刚才说罢课改叫暴动了？ 我岁数大了，不懂心事，问问。 我看你跟他们是一路货。 您踩刀抬我来。 我忙，没工夫跟你废话，说干脆的吧。 什么干脆的？ 学生们暴动，那必有主使的人呢。 谁呀？ 昨天晚上谁到这儿来了？ 康德利。 就是他。康德利在西山干八路，你把他交出来吧。 我要知道他是那路人，我能够这么随随便便的就跟你们二位说出来吗？我跟你们二位的爸爸打了一辈子的交道，我还不懂得这点小道理？ 帮我们拍老枪，说真格的， 交人还是给钱，对吧？ 你真是我爸爸磨练出来的啊！可是到了我们这一辈儿，要钱有地方去领，现在要的是人。 我给你们二位上哪儿找去？ 你要不把康德利交出来，你就把他的妈康顺子给我们交出来。 小二德子急急忙忙跑进来。 学生们往德胜门去了，师长不是叫他奔德胜门？ 你们小子管干什么呢？ 他们我没闲着，瞧这他妈脸都打肿了。 走。 老人位，我们马上就回来，交不出人类跟你算账。走。 你就不怕我跑了吗？ 这老梆子，你可真能斗气儿。我告诉你，你这就跑到阴曹地府去，我今儿也把你抓回来。 走。 小吴祥子打了王掌柜一个嘴巴，就追小二德子他们去了。 花准吗？ 爸，我们二里头都听见了。 走快追你们看妈妈去。 我哪是妈妈。花儿，带上两件衣裳。爸，剩下您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这是我的茶馆，我活着，我活在这儿，我死了，我也死在这儿。 爷爷， 都别难受了，走了，走了。哦，大仙儿。 王掌柜解开腰带，从怀里掏出他所有的钱，交给了儿媳妇。 带着。 爸，您留着吧。 叫你们拿着就拿着呢。花儿，花儿，叫爷爷再看看。临了临了的，也没吃上碗热汤面，走了，走了。到了那边啊，告诉你爸，和爷爷说了，叫他呀不回来了，走了。 哦，花儿，跟爷爷说再见，爷爷，再见， 再 见， 爷爷，你怎么快着点带着孩子走啊？ 走。 小刘麻子又来了。 花儿，大老人家别淘气，好好文书。 哎， 老头啊，好消息，沈处长批准了我的计划。 你大喜呀、 啊、你也大喜呀、啊、沈处长也批准了修理这个茶馆。我一说，处长就说好。你看人家不说好，人家说好，特别有个洋味儿。 这都是怎么当的事儿啊？ 老头啊，打这儿你算省心了，这儿全归我管，你给我搬家。我先跟你说一声，省得到时候你跟我倒麻烦。 不能够。巧了，我这会儿还正想着搬家呢。 小刘， 嗯， 老掌柜的在这儿多少年了，您不照顾着点儿？ 行，我这人办事永远厚道。老玉泰60多年的老字号，九成文明，地点也好，我打算照旧卖茶，在这儿监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一定能得到大量的情报。老头，把这归置归置，我去请沈处长。 简直是欺人太甚。 好， 王立发满肚子苦水向谁诉？正在这时候，常四爷挎着个小筐，踉踉跄跄进了茶馆。 我可太好了，什么事儿这么个豪华？老朋友， 常四哥，我呀，正想找着像你这么个人，好好的说说呢， 说说 说说， 哎， 说 说。 我给你沏壶高的去。 说说， 王掌柜在吗？ 啊，在呢。 王掌柜。 谁呀？ 我，我姓秦， 秦二爷。 二爷，二爷，哎呀！啊，等等，来来来来来。左二爷，我呀，正想着告诉你一声亲呢，咱们这会儿啊，要大改良 啊！改良！ 来来来，坐着坐着坐着！ 来来来，哎，我这有点花生仁啊，喝茶有花生仁，这可是个大 改良！来来来来来，左二爷，哎。 可这谁还能嚼得动啊？ 好容易有了花生仁了，又都没了牙了。 爷，怎么样啊？ 没人理我了，我来找你谈谈。我上天津去了一趟，看看我那工厂 不都没收了吗？都发还了，那可是好事儿哎！ 拆了， 拆了， 拆了， 拆了！我40年的心血拆了。别人不知道，你知道，王掌柜，我由打20多岁起就主张实业救国，到如今。抢去我的工厂好啊，我势力小，我干不过他们，可你倒是好好的办呐、啊、那是富国裕民的事业。拆了，机器都当成碎铜烂铁给卖了，全世界，可这是全世界，你找得出这样的政府来？找不出来。 当初我这会儿开的好好的公寓，你非把它拆了盖仓库不可呀。瞧瞧，仓库叫人家查封了，东西都偷走了。那会儿我就劝你别把那产业都出了手，你非都把它折腾了办工厂不可呀。 还记得吗？当初我给那个卖小妞的小媳妇儿一碗面吃，您还说风凉话了？ 您是？现在我明白了。 哎呀， 王掌柜，我求你一件事吧。工厂拆平了，又打那儿捡来了点小东西。他知道我用他签过多少张支票，写过多少份计划书，我把他们交给你，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那喝茶的人们当成个笑话谈谈。你说当初有那么个不知好歹的秦某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就得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就是千万别做好事。告诉他们，秦某人70多了还剩口气儿的时候才明白过这点道理，他是个天生来的笨蛋。 我呀也不比你强，自食其力，凭良心干了一辈子，一事无成，70多了只落得个卖花生人，个人算得了什么？你盼呐、盼呐，就盼着这国家才能像个样，不再受外国人的欺负。他就这啊！ 日本人在这儿说亲善，那工厂就亲善了去了。咱们这国民政府回来了，工厂也不怎么成了逆产了。 改良喽， 一辈子都没忘了改良。 是是是是， 老怕呀，落到什么人的后头？ 是是， 卖茶不成了，开公寓。 是， 公寓没有了，添评书。 是， 评书也不上座了。我不怕丢人， 是， 我要添你招待。我总得活下去啊。 是吗？ 我编尽了方本，无非是想着活下去。 是啊， 没干过缺德的事儿。 是吧？ 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 是啊， 我得罪了谁呀、啊？ 这 这那娘娘， 不是 那小刘麻子， 不是 还是。这是沈处长 啊、哦、 这帮狗男女们可都活得有滋有味儿的。 是 我干嘛就不准咱们吃窝窝头、 啊、你说 这谁出的主意？ 你盼啊盼啊就盼啊，谁都讲理、嗯、谁呀也别欺负谁、哎哎 嗯、可是啊就我那些老朋友们、一个个的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给杀了。我呀有眼泪我也哭不出来了。孙二爷多么老实的人呢、啊、死了他还算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划来这么口四块板的棺材呀、啊、我自个儿的不爱咱们的国呀，他谁爱我呀？我不是旁人出殡的，我就给自己捡下那么点纸钱儿啊，没有寿衣呀、啊，没有棺材呀、啊，只好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儿吧。 四爷，哎，让咱们祭奠祭奠咱们自己。您把这纸钱您撒起来，算咱们三个老头子的吧。 四哥，四哥，咱们按老年间的规矩，咱们喊喊 喊喊 喊 喊 喊 喊 喊 常四爷撒起来的这一片片的纸钱儿，与其说是祭奠他们自己，倒更像是给那个病入膏肓的旧制度送葬。 我没得说了，再见， 王掌柜，再见， 再见。 王立发送走了他最后的两个茶客，再也没有事情可做了。这个当了一辈子顺民的王掌柜，最后也免不了被那个制度所吞没，走上了绝路。茶馆外面，爱国学生们示威游行的歌声震天，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要来临。刚才播送的是话剧《茶馆》的录音剪辑，编剧老舍，导演焦菊隐、夏纯，演员和剧中人大傻杨由童弟扮演，王立发由于世之扮演，李三儿由李翔扮演，宋恩子和小宋恩子由李大千扮演，吴祥子和小吴祥子由林连坤扮演，唐铁嘴儿和小唐铁嘴儿由张彤扮演，常四爷由郑荣扮演，宋二爷由黄宗洛扮演，二德子和小二德子由李元扮演，马五爷由董行吉扮演，刘麻子和小刘麻子由英若成扮演，康六由牛兴利扮演，黄胖子由田春奎扮演，秦仲义由蓝天野扮演，湘父由林东升扮演，庞太监由童超扮演，康顺子由胡宗温扮演。 卖耳挖勺的老人由赵树扮演，王淑芬由孟锦扮演，巡警由杜广佩扮演，康大力由王岭扮演，老林由冯增祥扮演，老陈由雷飞扮演，崔九峰由陈宪武扮演，王大栓由平原扮演，周秀花由金钊扮演，王小花由张华扮演，小丁宝由谢延明扮演，邹福远由童超扮演，方六由王大年扮演，魏福喜由谭宗尧扮演，明师傅由刘琴扮演，庞四奶奶由吴淑坤扮演。解说梁静。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糖瓜子烟卷来，面包点心，糖包来，糖包来，当天的鸡蛋。 杨花婶，我该干什么？ 这可乱了。 喂，我姓骆，我叫骆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 喂，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写艺术？